曾经是立法机关不可或缺的声音，颠覆议会文化，提高议事质素，前无古人，睇怕都后无来者。 即系我哋好多议员都中意话啊，啲选民叫我问乜，系咪啊？咁然后咧，佢亦都试过有一次咧，就系有个五岁嘅小朋友问佢房屋问题。嗱，我就好多选民俾压力我嘅，我系民选议员，佢就叫我问佢一个问题，讲咗好耐噶啦，就系问佢几时死啊？基层捍卫基层利益嘅所谓左派嘅议员咧，呢有几多个？系咪喺个扶贫小组里边梗系多啦？你怎会听得入他们的说话？所以你由头至尾，第一就是认屎认屁，政府做了几多事，政府是那 个玉敏以谈搞事佬经典重播，全新制作配上中文字幕，逢星期二晚上10点播出，请付费支持，多谢大家。我是杜汶泽，你还不播金？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玉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啦，翻嚟第三次，咁啊呢次咧就講即係台灣問題啦，即係我發覺個選舉即係嗰啲分析咧，即係相對嚟講即係多啲人睇咗咯，咁都好啊，係咪？咁大家都關心下台灣嘅政情啊。咁呢個民進黨喺九合一選舉大敗之後，上個月嘅11月26日啊，即係晚上開票嘅結果就即係。令到佢哋即係非常之震驚啦，跟住黨內鬥爭就即係即刻出現啦。咁我喺即係分析即係呢一個九合一選舉嘅結果嘅時候，我都已經講得好清楚噶啦。呢個係11月26日啊，咁其中一次嗰啲標題就是蔡英文辭黨主席，派系鬥爭箭在弦上，下屆總統大選賴清德上位。今日咧，賴清德咧就喺佢嘅嗰個 Facebook 嗰度咧，就有一段嘢咁樣講嘅啊，即係咁跟住啲，即係呢個就係一個震撼彈啊！咁佢喺個Facebook 嗰度咧就話呢一個，因為佢確診啊，咁佢多謝大家關心啊，咁啊呢一段就咁講嘅，佢話要同大家報告關於民主進步黨主席嘅補選啊，這陣子各方所傳達的意見，有鼓勵也有保留，我都已經收到了，非常珍惜重視，心存感激。我和大家一樣深愛台灣這塊土地，因此經過向黨內民主先進同志進一步徵詢並獲得支持後，稍早已向總統報告，我已經決定參與民主進步黨此次的黨主席補選，下週將擇期前往登記，謝謝。就咁睇 Facebook 呢段文，我哋香港人啊，或者對台灣政治唔係好了解，咁佢覺得好普通啫。佢即係喺 Facebook 預告，即係我會嚇，即係去補選啊，即係補選登記期間，我就去登記參選呢個即係黨主席。因為11月26日呢個即係民進黨喺選舉大敗之後咧，蔡英文作為呢個即係黨主席咧。佢要負起呢一個敗選嘅責任，呢個係即係政黨政治嘅一種嚇，即係常規嚟㗎啦。咁啊要辭職咯，係嘛？佢喺2018年嗰次九合一選舉，民進黨又係大敗，佢都係辭黨主席㗎。不過後來佢又做翻黨主席，跟住去選總統，係嘛？嗱，賴清德喺呢一個即係敗選之後。是没有任何声气他会去参选这个就是党主席的补选的，参加这个党主席的补选的。因为当时即刻就找了个代理主席，就是高雄市市长陈其迈。那代理主席是做什么？就是负责下个月15号的这个，就是明年啊，这个1月15号的党主席补选。那补选之后那个党主席呢，就是会负责即係未來呢十幾個月嘅黨務，而呢十幾個月最重要嘅就係 總統大選同埋立法院嘅選舉嘅改選係明年初。咁由而家到明年初選舉咧，有十幾個月。咁賴清德因為被視為係明年呢個明年總統大選嘅嗰、那個嗱2024啊，嗰、那個總統係2024。咁你即係明年嘅意思即係唔係應該而家十二月啦，即係後年啦。咁其實就得年幾嘅啫嘛，係咪？因為出年2023年啊嘛，跟住2024年，咁我選佢2024年嘅年頭啊嘛，係咪？所以應該係講前即係後年啊。咁但係而家十二月，咁你下一個月講就係講明年噶啦，係咪？咁得嗰13個月嘅時間，咁佢係一月選噶嘛，2024年嘅一月啊嘛，而家係2022年嘅十二月啊嘛，係咪？即係得13個月，係嘛？咁照理嚟講咧，佢就唔會去選主席嘅，因為佢選主席，佢又選總統，咁裁判又係佢，係嘛？嗱，呢個總呢、這個主席啊，負責呢個立委嘅提名、總統嘅提名都係佢負責嘅，咁佢又去選總統，係嘛？咁唔係唔得，咁即係大家覺得冇咁好啦，係咪？即係裁判又係你，咁跟住去參選總統，係嘛？咁總統個選舉又係你負責，係嘛？包括主要嘅個提名作業都係你負責。咁於是黨內就有唔同嘅聲音啦。咁但係今次輸得咁慘，係咪？咁邊個做主席啊？咁本嚟有個人，即係蔡英文已經即係等於要陰點呢個人去補選主席㗎啦。咁如果佢去咧，賴清德就唔去得噶啦，因為佢哋一定係講要講掂數噶啦嘛，係咪？就係、是、鄭文燦，即係而家嘅桃園院長啊，就嚟卸任噶啦，因為新嘅桃園院長咧，係桃園市市長，新嘅桃園市市長咧就係、是、國民黨嘅張善政，係咪？咁佢任期就快完啦。本嚟咧佢去做黨主席嘅，因為佢係親英系嘅，佢本身佢唔係英系啦，佢同新潮流系關係都好嘅。民進黨裏面最大嘅派系就是新潮流系，賴清德係新潮流嘅。OK， 咁鄭文燦都係新潮流嘅，嚴格嚟講係，係嘛？咁但係咧，佢係比較靠近蔡英文嘅。佢本嚟就係佢去參選嘅，咁啊，咁但係喺選舉之後就爆發佢嘅碩士論文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嘅碩士論文，指導教授係陳明通。陳明通而家係國家安全局嘅局長，前陸委會嘅主委。佢指導咗173個學生嘅碩士、博士論文，大部分都係民進黨嗰啲非權職位。林志堅即係前桃園縣嘅，係桃園市嘅，即係市長候選人啊，中途被換馬嘅林志堅，佢嘅論文喺國法所嘅碩士論文被判定係抄襲嘅，又係取消咗個碩士學位，係嘛？仲有中華大學嘅碩士學位又被取消，又因為抄襲。鄭文燦佢呢一個所謂抄襲論文被取消碩士學位，仲要選後台大先公布喎。如果選舉期間公布，仲大鑊啦，係咪啊？係嘛？台大都算係咁啦，係嘛？咁所以佢原本咧呢、這個就係未來嘅行政院嘅院長人選、黨主席嘅人選。咁而家咪一個即係抄襲論文學位被褫奪，咁咪令到佢喂你點樣做行政院長啊，大佬？中華民國政府嘅最高行政首長係咪？屌你，俾人取消個碩士學位，因為抄襲論文係咪？咁你？喂，國際上點睇台灣啊？用翻一個蔡英文嗰個講法係咪？所以咧，佢就其實佢係中生代排第一優先嘅，未來接班嘅佢啦，林佳龍啦，仲有呢一個陳其邁啦，而家高雄市市長啦，林佳龍就前交通部長、前台中市市長，選輸台中市啊，就係結果就係官都有得做，咁做交通部長係咪？交通部長落咗嚟之後，咁去選新北市，輸46萬票，有史來輸得最多嘅喺新北市。上次蘇貞昌2018年輸俾侯友宜都係輸29萬票，佢竟然可以輸到46萬票嘅，係咪？所以講到呢度咧，我覺得好奇怪，其實都唔奇怪嘅，我講咗好多次㗎啦。我話今次輸咗之後咧，跟住嗰啲側翼咧、網軍啊嗰啲，即係親民進黨嗰啲咁嘅嗰啲友咧，就會行出嚟啊！呢個係共產黨做嘅。咁果然今日就有人 po 啦，係咪？跟住我就喺佢嗰個 page 度搞下事啦，即係 搞事都冇啊！即係，唉，佢又唔會睬我嘅，係咪？佢知道我係咩人，佢睬我就賺嘥氣。咁但係我就搬咗喺我 Facebook 嗰度啊！大家睇我 Facebook， 我擺咗一邊嘢，係咪？屌真係好過分，我覺得。屌你輸咗就賴，係咪？老實講，如果共產黨咁犀利，咁啊買，即係呢個2016年就唔係蔡英文做總統啦，係咪啊？係咪啊？咁你話馬英九個8年總統就係因為啊，即係共產黨幫手啊嘛，係咪？咁蔡英文做總統咪又係共產黨幫手，大佬係咪？習近平唔推出嗰個所謂九二共識，即係一國兩制，係咪？香港冇反送中運動，你蔡英文贏條毛啊？係咪先？即係有啲講法係唔合邏輯噶嘛？佢話誒，佢上次攞817萬票，而家咧就唔見咗300幾萬票。那些人出來投的全部都是支持民進黨的了，是2020年他是支持民進黨總統，是吧？跟著這些人不出來投，是吧？你現在減過條數說不出來投，那為什麼不會有些人是轉了去投國民黨呢？你是什麼數據看到那些人全部都是原本投給蔡英文的，走了那些投給蔡英文的，沒有轉投給國民黨呢？是吧？冇數據喺度噶嘛？你又唔可以話喂呢啲人如果出嚟投咁，佢咪唔使輸？我屌呢個係廢話嚟，基本上係個關鍵就係點解佢唔出嚟投啊嘛？你要諗係咪？呢啲如果係中間選民或者啲年輕人，點解佢唔出嚟投？哦，因為佢俾國民黨洗腦，因為俾中共嘅認知作戰洗腦。我屌你！如果中共嘅認知作戰可以洗到腦，嗰啲300幾萬票都唔投嘅咁佢使乜打台灣啊？大佬，你台灣遲早俾佢搞掂啦，係咪？呢啲係唔合邏輯噶嘛，係咪？咁但係偏偏呢度就係咁嘅，係咪？所以搞到啲人都壞腦嘅，基本上係，係咪？你睇得多呢啲壞腦，我啊得閒，我有時搞下佢哋噶嘛，係咪？其實你而家好簡單，你睇翻啲數據，所以我成日講經驗、邏輯、常識、知識，咁嚟判斷是非就 OK 噶啦，係咪？你唔係，你係陰謀論。屌你，只問立場不問是非，嚟判斷是非咧，多數都錯。嗱，你去抹黑人哋冇所謂，你抹黑人啊嘛，你只問立場不問是非。但係你去檢討反省自己選舉點解失敗嘅時候，你攞呢一個嚟做理由嘅話咧，咁你下次唔會贏嘅，大佬，啱唔啱啊？係咪？你一定要分析點解嗰300幾萬人唔投俾你啊嘛？即使其中有啲人可能投咗俾國民黨，或者冇啦都。咁點解唔投俾你先得㗎？係咪？你咪一樣打抗中保台牌，點解唔投俾你？點解2020年個抗中保台牌得，到2022年個抗中保台牌唔得呢？係咪？你冇去反省㗎嘛？而家係係咪？所以台灣好弊㗎，你呢頭選完跟住年紀又要選啦，屌你個政府唔使做嘢嘅，全部就忙於選舉嘅。前面嗰幾個月，總統啦、行政院長啦、嗰啲部長全部落區去幫佢啲人助選，幫民進黨啲人助選，唔使做嘢嘅，屌你啫！用國家資源，咁冇辦法喎。誒，國民黨都係咁啦，國民黨執政嘅時候咁，你冇去反省噶嘛？所以而家咧個黨內鬥爭，即係嗱呢個咧，我要必須同大家講，民進黨咧佢優勝過國民黨嘅地方就係咩咧？佢自己打餐飽之後咧。他跟住就槍口一致對外嘅，個理由好簡單，他一定要保衞個政權，係咪？本嚟佢諗住佢係永續執政嘅，呢一波921選舉就打散咗佢啊嘛，開始熬底啊，所以未來3個月佢係出盡八寶嘅，係咪？咁當然喺老百姓，即係嗰個心目中咧，就希望你知道吸取教訓，呢10幾個月做啲好事 ，OK， 係咪？屌你派下錢啊，係咪啊？即係做好多即係刺激經濟啊、改善民生嘅嘢，係咪？就唔好再喺度搞呢啲屌你負面文宣，冇用嘅，係咪？最好笑而家人哋話你有黑道中常委，係你自己民進黨嘅人講噶嘛，大佬係咪？跟住誒國民黨都好多黑道啊，咁屌你啲咩魯迅講嗰啲臭蟲論咯，係咪？大家喺呢啲地方落糾纏，啲老百姓睇到咪討厭咯。喂，我哋外人，我哋即係我哋耳聰目明，比較客觀，我哋睇到，屌你邊有咁笨柒㗎？真係係咪？ 你事實上是有啲黑道背景嘅人喺你黨嘅高層噶嘛？呢個係事實咩？係你黨裏邊嘅人講噶嘛，大佬啊，係咪？係你黨內嘅人，即係不值呢啲人嘅所為，然後即係喂喺度將佢炒熱噶嘛？個話題係係咪？唔係你嘅敵人去喐你噶嘛？係咪？咁跟住落嚟呢一個立法院嗰、那個即係政府嘅總預算通過咗之後咧。內閣就一定要改造的了，蘇貞昌一定要下台的，是吧？現在已經有個部長提前下台了，是吧？所以這個是很大幅度的改造，這個大幅度的改造也可能可以爭取到一些民心，是吧？你換那些比較好的人上去做，本來鄭文燦有機會做國葵的，現在當然沒有了，沒有那麼誰做，是吧？不是林佳龍就陳其邁，他是中生代，他排隊的嘛，他有個即是一個不成文嘅派系嘅形成，佢如果派系共治，佢大家要講掂數噶嘛，因為好多利益去分噶嘛，要係咪？我要話俾大家聽，呢、這個政權係一個貪腐嘅政權嚟嘅，知唔知啊？不過用合法嘅方式去貪腐，有啲係，有啲係非法嘅方式。譬如嗰啲金控嘅董事長，喂好多錢嘅大佬，係咪？可以搞好多利益輸送嘅，嗰啲全部係自己人做嘅。那些就是利益了，是吧？咁而家鄭文燦即刻轉態啦，係咪？全面支持呢個賴清德啦，仲係佢唯一人選啦，係咪？總統人選只有一位，就是賴副總統。咁唔使黨內初選嘅，冇帶個人去選，係咪？唔知而家要睇，係咪？有啲人話蘇貞昌都可能去選，係咪？七廿幾歐啦，咁佢最威啦，威佢係即係國，即係你民進黨執政以來。即係任期最長嘅一個行政院長嚟嘅，囂張到不得了，係咪？咁所以政治喺台灣嘅政治就係咁嘅，但係佢有個好處就係、是、至少佢都有相對嘅言論自由，係咪？你好多醜聞都會俾人踢爆，係咪？你主流媒體雖然大部分係民進黨可以控制，但係啲網媒你控制唔到嘛，係咪？咁網媒喐你嗰啲，你就係話中共同路人噶啦，係咪？你要將佢打成中共同路人啦。最近有一個民進黨嘅同路人，好出名嘅網紅，叫館長陳之漢，日日喺度鬧民進黨。仲有佢嗰個鬧民進黨，發揮到個影響力添啊！嗰度攞命，咁啊！以前係捧你民進黨捧到天咁高嘅大佬。而家日日鬧民進黨，話民進黨係黑道治國。咁台灣呢啲咧，即係我哋作為一個旁觀者咧，啊，有好多好戲睇嘅，係咪？咁但係我講呢啲嘢咧，香港我哋啲觀眾聽眾又唔中意睇嘅，佢因為佢冇背景知識，係咪？佢又冇興趣。但係我哋咧，我哋即係點解要講咧？就係、是、因為呢個就牽動咗兩岸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互動，同埋牽動到台灣會唔會打仗，係咪？對香港影響都好大嘅，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即係唔好睇小，係咪？因為我話而家北京理得你邊個執政啫？屌佢遲早都會打柒你咁啊！佢理得你邊個執政？即係佢真係唔 care 你邊個執政。所以如果而家仲有幾年前嗰種講法就係話，喂你共產黨係希望國民黨執政，唔希望民進黨執政，佢而家唔會咁樣諗嘅。如果大家仲係咁樣諗咧，即係台灣嗰啲人仲有人咁樣諗咧，就錯曬，係咪？佢而家部署咁點部署咁部署緊點樣統一台灣？休息一陣。